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三环北向南三元桥到呼家楼桥车多，东四环北向南四元桥到慈云寺桥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我回来了， 欢迎光临娱乐最王牌。 好像我这个刚出门了一段时间似的啊，这其实确实是上周五的时候没有上节目，但是呢，虽然没有上节目，我要跟刚打开我们 radio 听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听友汇报一声。 嗯， 一个呢就是我 喜大普奔的消息， 对，就是我这个又额外加棒了100块钱， 对，然后还有净余的100块，所以今天就是2200块， 对，就是这2200的现金红包要在我们的稍后6点档的白给100块送出啊，敬请关注。然后呢，可以奔走相告，让你的好朋友都来听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 联络我们，找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先从一首歌开始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跟这个星期一的工作说一声 goodbye。 所以呢，我们的心情应该像汪峰唱的这首歌曲一样，像梦一样自由起来。 至于我自己的那些小小的成绩呢，就不再单独汇报了啊。我觉得回头我发个微博跟大家汇报一下，又拿了一个小奖啊。但是其实对我来说，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每一天又一天，日复一日，坐在话筒前跟大家一起在一起的日子，其实才是最珍贵的。 对，所以呢，今天送上第一首歌，来自汪峰，《像梦一样自由》。 下班快乐，各位。你是否还会牵挂我？我最亲爱的朋友啊。但我决定放下所有，走上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但我已经告别昨日，只想去为 这是来自汪峰《像梦一样自由》今天的第一首歌，要送给已经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 所以各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乡亲们，然后呢， 今天我们的奖金已经累积到2200块了，这是一个喜大普奔的消息。 每次到开口先说一下钱的事儿，老谈钱不好。 这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们的心里面还有理想，还有梦啊，还有梦想，还有远方， 诗和远方。 但是先把钱贷够了再走啊，对啊，就是大家 是来挣半个月的工资的， 都准备出发了。你看大家还没下班的朋友都已经开始关注起来，然后你们可以赶紧关注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可以了。 好，在这样的一个星期的下班路上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重点要向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其实那天我们已经聊过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比如说你希望有一个下午是不用上班的，然后去喝一个下午茶， 对 啊， 或者说为自己心爱的他送上一束鲜花， 或者说你觉得自己的爸妈需要去你陪他们，然后去做个全面的体检啊，就是你看太多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就是其实都是我们梦想当中的，比如说你的爱人不在你的身边，或者你的朋友，你想这个有人带着你一起出去玩，可是你又觉得很孤单，对不对？ 地陪陪着你怎么样，是不是？ 对，想来想去还是这个 想想而已，是吧？ 洗洗睡吧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些呢到现在来说呢都不是梦想了，因为这都是人保车主派对提供的福利， 活动呢截止到10月26号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方式呢就是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就能够进入到抢货大军，我们说的他都有，还有很多没说的就等着您自己去发现了， 就很多的福利啊。而且你现在真的如果有时间拿出手机，只要微信来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然后就会收到那个界面加入抢货大军了，可以把那些我们刚才说到的有可能是你之前梦想当中的福利啊全都带走哈、啊、 就是你收到什么样的福利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一下。 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做带走啊，我们希望呢有这样的一阵风或者一首歌带走所有的烦恼，然后你呢可以去把你梦想当中的福利带回家。 慢慢把沙的足迹掩埋，谁在看风和氧气的饭菜，你已经不回来，像天空留下的空白，想开在潮水退去之后离开，但现在为什么继续忍耐，爱只留给了等待，等多久也没有答案，我收集看不见的结果，背弃所有梦，让记忆在时间的海底沉默，也许在幻想的 想的尽头，能遗失了 这是来自于莫言玲带来的带走，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下班的路上听。 对，带走这一整天的烦恼和压力，收获回来的都是一整天的好心情。 依然在下班路上陪伴着你的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接下来是王牌推荐。 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邀您共享视听盛宴。11月3日至4日，大型原创音乐剧《凤凰阿嘉与火山神》，为所有纯真之心而作，不仅仅是孩子。 王牌推荐， 好，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王牌推荐，那我们来首先看一个电影吧，好不好？ 功夫喜剧片叫做《功夫联盟》即将上映，而且这部电影呢是由刘镇伟导演和赵文卓主演的，讲的是四位武林高手黄师傅和阿镇，阿镇是谁？陈真，还有霍元甲和神秘的叶师傅穿越到现代的一个故事。哎 呀，对，凑一块了是吧？啊，就是几大高手，然后帮助一位年轻人来去实现梦想的故事。听起来呢有点。就是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其实这一部呢给一些脑洞很大的，比如95后甚至00后看的电影，我觉得就尚能接受吧。啊， 就感觉好像导演这次一次集齐了四位武侠人物，而且还是搞笑片，你知道吗？让人不过有点担心的是这部影片的效果会怎么样呢？ 而以前很多的香港电影，我记得之前就是也把四大天王凑一块儿了，拍了一些这种就搞笑片，然后你可能当时觉得说非常有意思，现在再看的话我觉得 有点尬，是吧？ 对，就很尴尬啊。那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的青春记忆了，那不知道这部怎么样。另外呢，再来看音乐方面的一个演唱会，好不好？ 2018年 Sam Smith 痛快感受的北京演唱会呢即将会在本周四，也就是五棵松体育馆正式开演了。 那其实 Sam Smith 他是90后啊，92年。对， 你看人家92年干嘛呢？ 92年我在干嘛？我也发唱片。 你暴露了自己的年龄。 92年我在听磁带啊。那其实2013年的时候一出道呢，就是成为了全英音乐奖格莱美的这个宠儿。 是的，而且他为007大破幽灵危机演唱的电影主题曲，就是马上听到的这首 Writing on the Wall， 还获得了当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的奖项。 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中国的歌迷终于可以甩掉屏幕，然后呢到舞台对面啊，去面对面感受 Sam Smith 他的现场的表演了。 对，据说现在也是一票难求啊。 I've been there before, but always hit the floor. I've spent a lifetime running, and I always get away. But with you, I'm feeling something.Makes me wanna stay. I'm prepared for this. I never shoot to miss, but I feel like a storm is coming. If I'm gonna make it through the day, then there's no more use in running. This is something I wanna feel love run through my blood. your hope begins to shatter, know that I will be your friend. If I risk it all, could you break my fall? How do I breathe when you're not here? I'm suffocating. I want through my blood, tell me, is this where I give it all up? For you, I have to risk it all. Cause the writing's on the wall. 你不要觉得这首歌跟现在好像这场景格格不入，其实并不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在你现在下班路上听着这首歌的时候，从车窗外或者从你现在所目击的范围看一下窗外的风景，看一下在这个城市的晚高峰开始已经忙碌着要结束这一天工作回家的人们。 对，这首电影感很强的歌来自 Sam Smith Writings on the Wall。 对，你会发现在这首歌的伴奏下，然后你的生活就那个背景 很有质感。 对，你说对了。 How do I breathe when you're not here? I'm suffocating. I wanna feelFrom my blood, tell me, is this worth giving our love? How do I love? 用这首歌做伴奏，如果拍一个城市的下班的这个纪录片的话，所有人其实都不需要一句台词，大家只要默默的去凝望，然后呢看窗外的风景，以及和你坐在副驾驶的人对视一眼，然后收入镜头配上这首歌就好了。 而且据说这次 Sam Smith 的现场演唱会的这个所有的票都已经售罄了。然后我刚才还普及了一下，说好像记得他在上海有场演唱会，没想到是在23号。 好吧， 就是明天。 这一次北京的这个来得及，大家感受一下。另外呢，本周五还有一场演唱会是叫《真的爱你致敬 Beyond》黄家驹25周年的纪念演唱会，在糖果 Live。 今年的6月30号呢，就是黄家驹逝世25周年的日子了。而这场致敬黄家驹的演出呢，表演者是630乐队。 对，因为 这名字 就是，对，他就是真的是有个纪念感。然后主唱的本人的声音，据说和家驹呢就很像啊。 是的，所以说这个乐队就是专门以模仿或者演唱 Beyond 的所有的歌曲为特色的。 对，当然你要说，肯定就不如 Beyond， 对，你是没有办法去比的。那你想听真正的黄家驹时代的 Beyond， 也只能在唱片了。所以去现场感受一下氛围也不错啊。 总是想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我可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但我每天都想见到你。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我想真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也没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 周播优惠没混，直接发北京美丽的十月，让你无法拒绝。我和我的 homie 来到车主派对 ，follow me 来的晚了，必须得排队。这里优惠，令人血脉喷张，千万的车主齐聚一方，我们是车险界的实力担当。Come on， 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洗车、打蜡、换滤芯、鲜花、咖啡和美味，只要你想，全部拿回家。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7。 这句话巨耳熟， 哎，真的，因为我们这个时段就是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别播出的。 嗯， 听了这么久，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唱了啊。 嗯，对，所以呢，今天也不让大家白听， 哎，让大家也唱一唱，是不是？来，你先来啊。 就是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摇滚范儿。 来了，你来 rap 一个。 4001234567。我这直接就要被拉去，这个就是要拖车了吧？ 我觉得你还挺卖力。 我觉得今天我们要答谢一下这么多啊，跟我们一起这个时段共同成长的朋友啊，因为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截止到10月26号的之前，就我们的这个人保车主派对的时间啊，真的是有百万的福利在派送。 那个 rap 当中歌词怎么唱来？百万福利派过瘾的是吧？ 对，洗车打蜡这种车务的福利就不说了，还有鲜花蛋糕生活福利。 嗯，而且就连这个出境租车，还有办理签证，还有驾照翻译这种旅行福利都会有的。 对，就是大家赶紧关注。我觉得听了以后，如果你不去去。真的去实施一下的话，我觉得你别怪我没告诉你啊，就是微信来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可以回复四个字车主派对就可以加入抢货大军了。 对，你抢到了什么，在微信第一时间和我们晒一晒吧。关注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 对， 今天晚一点的时候会有一篇推送的文章。 哎，所以说这个百万福利希望你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啊。 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就可以了。 4001234567 Little do you know 加鸡腿 I'm breaking while you fall asleep Little do you know I'm still haunted by the memories Little do you know I'm trying to pick myself up piece by piece Little do you know I need a little more time Underneath it all I'm held captive by the hole inside I've been holding backFor the fear that you might change your mind Ready to forgive, but forgetting is a harder fight Little do you know I need a little more time Little do you know Change your mind I'm ready to forgive But forgetting is a harder fight Little do you know I need a little more time sun dies. Little do you know.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嗯，继续回来，下班快乐，各位，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昨天日本乒乓球的选手福原爱在微博上发布长文，宣布结束自己18年的职业生涯。然后很多人就感慨啊，同时呢，对他送上了祝福。 对，在退役声明当中，福原爱说，他从3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打乒乓球了，今年要30岁了。人生当中有大半部分的时间都是有关于在乒乓球上，所以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都是乒乓球教会他的。 他应该不是这个口音吧？他应该，我从闪烁一个 东北口音，福原爱。 对，人生当中，好啊，这个我觉得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啊，就是当时就4岁的福原爱站在就是那个乒乓球桌，当时应该都比他高吧？ 对，那肯定的，4岁嘛。 对，就是然后就手里拿着是比自己脸还大的那个球拍，然后就练球， 练到哭，你知道吗？ 对， 虽然在日本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到中国来训练之后，福原爱就有了另外一个称号，生不逢时。 当时有句话是怎么说的？就是流水的大魔王，铁打的福原爱。 有多惨？就是犹记他在辽宁队打球的时候，和那个郭跃练球的时候被打哭，然后在比赛的时候因为抽签抽到了张怡宁，委屈到哭。 张怡宁，那个 大魔王啊，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人的样子。 不是，他的这个外表看起来特别无公害。 是啊，就是后来好像又碰到丁宁啊，包括16年碰到李晓霞，然后国乒的女将在场边当时是这么喊的：“你们让他一个，不然一会儿又要哭了。” 就连傅园爱自己都对记者说：“走了张魔王，来了李魔王；走了张怡宁，来了李晓霞吗？” 对，是每次打完比赛，哎妈，太强了。 这东北味 儿口音啊，虽然其实在赛场经常被虐哭，但是其实他还是变成了中日乒乓球之间的一个情感的纽带啊， 是， 这其实也超越了国界，成为了一个友好的化身。 对， 那至于退役后的打算呢，他其实已经在这个退役声明当中说了啊， 他说他想做一些帮助乒乓球界变好的事情，向更多的人推广乒乓球，让更多人知道乒乓球的美好啊。也是祝福他了。 对，其实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呢，他的运动的时间寿命呢，其实就是相对有限的，但是他能为这项运动所做的事情还是很多的。 但是他现在应该说中场没有休息，下半场即将开始， 对，得接着忙活起来了。来听这首 Karen 的歌。 天上的火箭天空飞去，踩进了油门前方奔驰，抱着你双脚持续砥砺，现在到了中场没有休息，满天的烟火灿烂美丽，炽烈的音乐不分东西，好想要逃到你的怀里，现在就是中场还要继续，昨日的一切统统忘记，未来的日子只是个谜，我做了100%的勇气，现在就是中场青春期，要高点再高点再高点，所有的温暖用力再用力更用力，拥抱的力度远近，只有你只有我，中场的 party 变成最高峰， 现在这个节奏好像就是就有一堆人跑来哈，准备 开演唱会的感觉哈。 没有，哎，哦，不提钱的事了是不是？ 哦， 我刚想说一帮人跑来就准备 抢钱了， 也没有，大家就是等着这个福利是不是啊？ 好吧，就现在看来我们的这个福利已经累积到2200块的时候，今天我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们现在都可以挣一个月的工资了。 哎，我该请客了，因为刚不是这个周末拿了一个奖嘛啊，这个金牌主播的这个全国广播的这个奖啊，那其实就当是请大家吃饭了，好不好？ 真的不错哟， 请一个人。 今天是不是可以换我出去打电话？ 那你确定吗？输了可是要加钱加棒的， 输了就是加100嘛，那还好吧，其实 不行，你今儿已经看题了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白给100块马上就要开始了啊，你们准备好了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小刚周传雄的一首歌，就是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嗯，我们的问题其实就是说这首歌的原唱到底是不是小刚本人。 是不是那个周华健。 哦，对， 刚才问的是周华健了。 Sorry 啊，问的是周华健。 对，我再重复一遍问题，就是请问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这首歌原唱是周华健吗？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干扰，向大家想清楚原唱啊。并没有问你说这首歌的创作者。 对，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过来。 Yesterday my heart was filled with rain. Funny smiled at me and really eased the pain. All the dark days are done and the bright days are here. My sunny one shines so sincereSunny one, so true, I love you. Sunny, thank you for the sunshine decay. Sunny, thank you for the love you brought my way. Oh, you gave to me your all and all. Now I feel about 10 feet tallSunny one, so true, I love you. Sunny, thank you for the truth you let me see. Yeah, Sunny, thank you for the facts from A to Z. Oh, my life was torn like a windblown sand, and a rock was formed when you held my hand.Sunny one, so true, I love you. Ah, Sunny, thank you for the smile upon your face. Yeah, Sunny, thank you for the gleam that glows with grace. Oh, you're my spark of nature's fire. 满屏幕都是在回答我们的预热题，看来大家的热情已经很高涨了。毕竟我们现在已经是2200元的现金了。 当然， 哎呀，到底什么时候送出去？ 对，吸引我们眼光的方式，大家显得不太一样。有的朋友发来信息说，就听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这一回就让我发家致富一回吧。 您是打算就这2200赚了之后投资点什么？OK， 其实也有人说啊，反正不会选我，我今儿开车了，发完 你怎么知道不选你？ 激将法。 哎，真的，所以有看到一条说，反正也不选我，今儿开车了，但是我看了一眼，你发的是错误答案，真的没有办法选你了，就。所以，但是其他如果你发对正确答案的话，那真的不一定，我们真的是会很认真的，最后挑挑挑，然后最后就是一眼的缘分啊。 对，但是一定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就是发送答案的时候，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金 FM 才可以。 方便我们待会儿真的能联络到你。好了，所以说更加精彩的娱乐最王牌，稍后今天2200元的现金红包到底能不能在今天派送出去，还是会继续加磅加码，就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 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行程中让关心您的人随时了解您的行程信息，滴滴出行提醒您习惯使用行程分享，您的车辆信息与位置亲友看得到。 70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轩逸纯电， 全新名爵 HS 30T Trophy 高性能发动机 Super Sport 超级运动模式，让荷尔蒙瞬间觉醒。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

气开始变得凝固，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起来，因为表示赞同是不是啊？ 我现在就是已经四肢洗凉开始。 对，听着好像歌的速度都变了，有人说。 对。 这个歌有年头了啊，就是当时听的时候觉得编曲的风格还真的是很时尚的那种。 嗯，对，现在听起来也不过时了，就是因为它，很多制作方还是大牌制作。嗯， 我觉得就是现在我发现大家在等待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的这个预热题的时间，就是整个都是在我们屏幕上说全都是秀，对，各种各样的文字，其实有时候会逗乐我们。 对， 包括其实我想说，如果今天你未必被选中，但是如果你积极互动，每天都听，每天都可能发，我们对你的印象就会加深。比如说， 是的， 他就说，他说这个发完预热题之后，这个二环的车速也降下来了啊。 他说他觉得大家可能都来回答你了，然后那一瞬间， 哎，这个别赖我们啊。 他说刚才他的电话响了，把他激动的，没想到是他老公打的。 然后我就赶紧跟他说挂了，我要等电话。虽然今天抱歉没有刚才没有选到你，但是至少我们看到你的名字会多记忆一下哈。 对，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说，今天如果抽中他的话，他要是能把这个2200收到自己囊中，他一定要去做一笔投资，就是房地产投资。我们先替你攒攒吧， 合适吗？这个时间啊，有人说啊，要来请我什么什么撸串的，什么吃什么腰子什么的， 这个诱惑不够。 您都赢2200，还请我吃这个啊？被选中答题人是因为速度快还是随机抽选？在这个预热题这个 calling 单元其实是随机挑选的。 是的，就是跟网速啊、手速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对，这个叫小莹其实我们也看到，你看多互动总是会有好处的嘛，对不对啊？好，今天的选手已经在线上了。今天刚才电话已经响起的朋友是谁？我都很好奇呀。 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有请第一位朋友。 Hello， 嗨，这位在风中的朋友你还好吗？ 你要再不回答我们这个 我们就挂了。 对啊，你在吗？ 喂，是我吗？ 是你，对，是，嗨，合着前面就我们导播打电话给你，你都不知道自己的电话已经被接进来了吗？ 没有，我一直在听你们在那边直播，我以为你们在做第二个之类的。 你现在在哪里听节目？ 我在车上，很安全。 OK， 你现在有没有把车停靠在比较安全的位置？ 啊，我坐车。 哦，坐车那就好哈。听得清楚我们的声音对不对？ 听得清楚， 那 好。 好，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答题了，2200元的现金红包，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好准备？ 加油。 并没有。 不管你有没有做好准备，我们的时间现在要开始计时了。好紧张，我也好紧张啊！这个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将于2018年10月到12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参演剧目《凤凰阿嘉与火山神》，讲的是一个关于生命轮回、万物兴衰的故事。其实会用很曲折的这个情节去演绎凤凰涅槃的现实意义。那么，请问，在凤凰当中，是雌的叫凤，雄的叫凰吗？是吗？雌的叫凤，雄的叫凰，是不是？ 不是。 答对了。 就掌握我们这个出题套路了。 喂，你答对了。 谢谢。 对，雄的叫凤，雌的叫凰，这就开心了。 有 一题啊。 对，我已经超紧张了，能答对一个很开心。 OK。 第二道题你肯定能答对。请听题，今天日本运动员傅园爱宣布退役，那么请问傅园爱打的是羽毛球吗？ 啊，不是。 这题什么情况？ 不是，估计想发钱了。 对，我们编辑想把钱发出去是吗？这个提问的啊，来第三题我来问了。现在你知道我们是这个 一战到底的形式。 对，就是当中没有转折的机会了啊，必须得五题全对才行。第三题，请听好了，今天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诞辰，请问在京剧四郎探母中，梅兰芳扮演的角色是叫铁镜公主吗？是吗？ 好，你猜到了，不是。 这题让我答可能 我现在觉得说这个凉凉的这个伴奏特别适合那个长袖舞。 Sorry 啊， 嗯， 对，这个梅兰芳先生他在这个里面饰演的角色真的是铁镜公主。 嗯， 啊， 对，不怪你，不怪你，可能之前没有了解过啊。那现在要了解一下这个国粹艺术是不是京剧四郎探母啊？ 国粹。 好，加个知识点，那我们今天的题就算是这个结束挑战，但是依然有小红包送。 对对，稍后就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到白 JFM 就可以了，我们会有一个小红包以资鼓励，好吗？ 谢谢你，再见， 拜拜 拜拜。我们要再给一个朋友机会吗？ 要啊，当然要。 第二位朋友你在哪里？ 期待一下。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非常紧张的、非常有悬念的掰个100块，现在正在进行中，奖金已经累积到2200块钱。 对，现在陆续看到很多朋友说：“哎呀，答错了之后，为什么自己内心特别开心呢？” 或者说想答题啊，你得先参加我们的预热题。 对，但是我们现在预热题已经结束了，我们每天公布预热题的时间呢，大概是在5:50左右。 现在就是随着我们的奖金不断的增加呢，大家的好奇心也越来越浓重，就是到底会谁拿走奖金？而且我们现在做了诚信的一个规定，就是如果是我们自己真的认识的朋友或者我们自己同事，他们如果强烈要求来参与的话，我们给他机会，答错了让他再加100。 比如说上周五的老白，假装冒充自己是听友的身份，是我吗？真的是我吗？主持人， 好的啊， 戏精附体啊。 接下来这一位他在哪儿呢？来听听声音 ，Hello。 Hello， 嗨， 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刘。 小刘你好。 对， 真好激动啊！我真没想到这电话响了，我都不敢接了。 对啊，你现在你看你的名字啊，你显得是非常勇敢的样子，叫名字刘大尾巴啊。 啊，对对对， 刘大尾巴啊，小刘现在在哪儿听节目？是在路上。 啊，在路上，在路上。 你是开车还是坐副驾？ 在开车。 啊， 停路边了吗？ 哦，停了。 好， 那就好了。 那个小刘同学，你从事什么工作的？ 从事 IT 的。 IT 啊 ，IT 吗？ 对，照片显示的是他和一只猫，然后在窗口眺望远方的样子。 未来还有诗和远方。 你们俩都很萌啊！这个2000应该可以给我们家猫买不少猫粮了啊。 我觉得没戏了，你们现在是一键到底模式，我才知道，因为好几天没有听了。 没关系，今天题都很简单嘛。 真不一定，来试试看好不好？来， 好的。 我们先从你最应该说是或者你最了解的一道题开始。最近呢 ，NBA 的比赛中呢，有两支队伍在比赛时发生了冲突，请问这两支队伍是火箭队和湖人队吗？ 是。 嗯， 我们也不是那么坏，是不是啊？就是我是很善良的， 因为哈登引起的嘛。 对对对，来， 哎， 这个你都知道啊？ 我竟然昨天关注了， 好， 抱歉。 来第二题，艾科来了啊！ 请听题， 艾科善不善良我就不知道了啊。嗯啊，来， 上周末呢，综艺节目《幻乐之城》收官了，请问王菲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歌曲《流浪的红舞鞋》是出自她的专辑《畅游》吗？ 是吗？ 啊，不知道。那我蒙一 着 吧，不是。 他答对了，第二题了，哇！ 手心冒汗了，开始第三题， 紧张紧张。 我本来想着答对三题我就撤的。 来第三题啊，第三题，在最近更新的综艺节目中啊，《我就是演员》里面范甜甜在小品里面饰演的是一位火锅店的老板吗？ 哇，最近都没看过这种综艺节目。 嗯， 是。 Sorry 啊，是麻辣烫的老板。 呀呀呀， 差不多，好像感觉，那也不是那个火锅的老板。 就感觉自己给我一个500万的机会， 就是错过了一个投资房地产的机会。 我跟你说， 是吧？ 你知道他就是这个小刘啊，就是刘大尾巴，在答题的时候，他有套路 啊。 你看第一题是。第二题呢，他就想不是；第三题想说啊，是不是？下一题肯定是。 那没有，是真的没有看综艺节目。 OK， 是因为不就是考试的时候不会就选 C。 谢谢小刘，谢谢你。 哎，好的。 稍后还会有9.9的小红包发给你，好吗？ 嗯， 谢谢。 你知道你给我们今天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 就是你让收音机前很多的听友收获了他们自己的笑声，大家现在的心态都是你没有答对，大家是哈哈哈，你看没有答对， 又放松了一口气，明天就2300了。 是的， 好，谢谢参与，再见， 拜拜， 再见。 预热题忘了让他们来回答了，但是其实并不难，因为原唱啊，就是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呢？这首歌曲的原唱就是周华健。 刚才我们第一位参加的朋友， 对，他说：“哎呀，我也终于体会到了悦耳的凉凉声。 ”很多人在之前就是电话被接通之前都不相信我们是真的， 是你们吗？ 对， 真的是你们啊， 都不相信这个活动或者我们的节目是真的。现在大家都信了。 Testaments they told the moon and its eclipse. Superman arose a suit before he lives. But I'm not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it fits. 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刚才笑的什么？哎，你要想唱，你把话筒打开。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啦！ 啊，那个、 刚才你笑的就是有点不收敛。 我有吗？ 对，就得意的笑，得意的笑。那种 有不善良的感觉吗？ 没有 啊， 丝毫没有。 那就 现在这个发的是我们节目组的钱。 我跟你说，那不是早晚得发吗？你看你们，他说要是奖金累积到 很多钱之后， 对，说被人拿走了，看你怎么哭 啊！不会的， 这两天我在就看一些书啊，我觉得就是得到一些自己的体会，就人生其实每一天都要有面临困难的一些准备， 嗯， 就是它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一个模式， 是的，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每天都在想这个钱已经不是我的了。 对，现在大家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其实我们得意的不只是我们两个人，也可能是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没有参与到其中的朋友，替你们省钱了。 而且被我们听我们节目这么久的朋友拿走，我也不心疼。 嗯， 对，每天都在准备着失去，但是能晚一点再失去吗？ 多拥有一天。 OK， 今天的音乐题，所有朋友都可以来参加啊！你们试试看吧。这个就是考速度。 对，记得手机对话框对话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 是。 稍后我们抛出这道问题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除了速度最快哈，就是听 radio 来发来速度最快的一位，还有当中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收听节目不能要求他们速度的朋友，当中会选择一位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是的，准备好你们的手机了吗？三二一， 爱就像蓝天白晴空。 皮下很开心是吧？ 好，皮下皮下啊，来准备啊，先把钱都放出来。 二一 go， 请问歌名当中的出现的形容词，形容一个情绪和状态的那个形容词是什么？ 不用加手机号码，发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对， 太简单了， 告诉我们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没答案。

你自己听吧。 当你孤单， 你会想起谁？天都这么冷了、啊，你说合适吗？这 就应该这么说，就是白姐，你都这么大，能不能稳重一点？ 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张栋梁，当你孤单时你会想起谁，这是今天的音乐题。另外我们的奖金继续累积到明天了啊， 2300块了，明天就是 我们准备做海报了已经。另外今天的音乐题最快答来，他简直是发来太快了，这个答案 手速最快的这位叫做董健，恭喜您。 嗯， 然后我们依次要公布一下前五名的这些朋友，分别是董健、宋大仙、还有胡静、还有 ZGH、还有哈哈。 鉴于今天的宋大仙在最快的时间发来了整首歌的歌名，我们决定把今天的第二红包送给他。 好的，当然我们今天只是点名啊，就是每天我们会在这个环节的时候点前五名的比较靠近第一位的朋友，就是不是说每一位都给你们发9.99的红包啦。 对，哎， 嗯，怎么了？ 没事，我在找我现在想放的歌。哎，就是 去哪儿了？ 找不到。哎，没有，没关系。 姗姗来迟的他。 对，好了，我本来是想把这首歌放在后面的一个段落的，我觉得可以稍微预告一下，稍后可以让大家来完整收听的一首歌， 嗯哼， 就是这首李宗盛的《山丘》了。 哦，所以呢，记得关注白金 FM 的平台，稍后就是我们的打卡时间段了。准备好我们的手机了吗？ 对，你可以现在就打卡到我们的白金 FM， 我们也有一段文字和图片为你们特别准备。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两个字一断，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 好了，留在稍后再听了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 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行程中让关心您的人随时了解您的行程信息，滴滴出行提醒您习惯使用行程分享，您的车辆信息与位置亲友看得到。 70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轩逸纯电。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轻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台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

它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音乐素描。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人与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随便找个理由，向心爱的跳动，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赤足自放袖，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搞掉。越过山丘， 今天我们在前面播放了这首李宗盛的山丘，然后呢同时让大家在这首歌里面来打卡哈。 是的，记得关注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了。 对，同时跟你发来打卡，同时出现的会在手机里面有一张图片，是我们精心来制作，并且附以我们稍后要分享的文字。 所以今天的音乐素描也是和山丘有关，准备好了吗？ 今天我分享的文字是来自于毕淑敏，他这么说： 我不喜欢任何关于征服高山的言论，以为那是人的菲薄和短见。真正的高山不可能被征服的，他只是在某一个瞬间宽容地接纳了登山者，让你在他的头顶休息片刻，给你一块真言的恩赐。 对，就如同一只鸟在树梢啼叫，他敢说自己就把大树征服了吗？所以山的存在让我们永葆谦逊和恭敬的姿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事物是必须要仰视的。 这段话呢是选自毕淑敏的一本书当中的，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回复打卡就可以收到图片啦。 说着转去手头的红豆，无人慌昏后听见寒冷声，就为谁下手，月下唯有我的身影，都该与谁厮守，酒入喉却解不了愁，芙蓉花又积满了枝头，奈何地难留，漂泊如江水向东门前的岸的杨柳，寂寞人不休，我无言让眼泪长流，我独酌山外小阁楼，饮一夜相思愁，最后让人烦忧， 们很着急的让这首歌听到差不多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要开始今天的主播私房歌了、嗯、 对，上一周五的时候你不在，然后郭鹏就是也是啊演唱了一首歌曲，然后获得了另外一个称号叫爵士鹏。 爵士鹏， 对，因为他演唱了一首歌是 Autumn Leaves、 哦、 嗯，很爵士的一首歌。 最后大家的评价怎么样？ 嗯，参差不齐， 褒贬不一，是吧？也有喜欢的，嗯， 对。 好了，又到了这周我们的这个对决时间了、嗯。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来去为我们打分，为我们挑的歌来打分，然后决定说这周我们到底谁要来在节目里面唱歌给大家听。 对，今天你先来，我先来。 我觉得今天先从你开始吧。 好的、嗯，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给我推荐的，因为他个人比较喜欢程璧的所有歌曲。这首歌是出自程璧为数不多的很多音乐当中很小清新的一首歌，而且很曲风当中带一些 bossa nova， 叫做《去海边》，嗯、但是搭配着他那个很日系风格的唱腔，嗯，显得有别有一番滋味吧，应该这么说。 听听看，然后大家可以打分，一到十分你会给几分呢？在秋天听这首歌，我觉得有点凉。 来自程璧，去海边，我们可以亲去三亚逛一逛。 给你这个歌打的分 也是参差不齐的，是吧？ 对，最后的这个平均的得分应该是七分。 嗯，不低了，不低了。 好，就看你接下来这首表现怎么样了，好不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马上我们来推荐啊！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第二首来自我的推荐 Roxette 一首歌 Listen to your heart， 也是无意之间听到的这首歌，但是我觉得也是一首很值得分享的表白小甜嗓。 好，一到十分，这首歌如果你喜欢的话，或者说你有多喜欢，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等级给它打一个分数啊。 对，有的时候表白不是需要那种平虚直述的那种我喜欢你，可能是我想倾听你的心。 That love falls apart, your little piece of heaven turns to gold. Listen to your heart. 目前来看第二首得分还挺高啊， 今 天看来应该平均分有八分的这样一个分数了， 看来今天我是要获胜了吗？ 哎，我还没推荐你着什么急。 哎呀呀呀 你看那个哎呀呀感觉是要退场了，就是感觉是要逃跑了， 让我暂且的先小窃喜一下。 OK 啊，别着急啊。接下来轮到我来推荐今天的主播私房歌了，还是老规矩啊，如果你们喜欢我推荐的歌，也可以在一到十分当中给一个你认为合适的分数。 是的， 不喜欢也可以给低分啊，当然不要为了想在这个我们周四还我们是周几周四和周哦周五的时候听我唱歌而这个故意这么做好吗？ 对，就是但是我们还是要友情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就是虽然刚才你铺垫了这么多，我们还是有惩罚措施的。 那得看你们是不是真的，大家真是不是真的喜欢我推荐的这首才行。 好吧， 我相信大家会喜欢，因为第一首我要推荐的是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哦， 哎，秋风渐凉的时候来听听看他的这首广东话的歌曲。其实有很多的歌呢属于这个遗珠之作，就是可能听的不是特别多，也不是我们经常在 KTV 会去点唱的歌曲啊，实在是不太好唱。今天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在这样的一个星期的晚上和你们一起来听。我们常说在一个大的城市有可能你一天只能做一件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就是 Eason 今天只做一件事。有的时候你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去面对人生，你就不那么容易痛苦哈。来听这首歌，一到十分你给几分，发到白切饭。 世界永远太小空间，因此花一天支配一切时间。发觉这世界永远太晒心机，因此花一天思索一切道理。消失太快，捉得到太少，因此花一天感觉一切是爱。茫茫人海，或有几多漂泊与掩盖，人人寻找爱，或有几多争斗与比赛，越觉得剩低几多未变的爱。 慢慢地合作心思，静静地同床午睡，再发现岁月换来几次烟闷，几多亲爱，有各样劫灾和充满意外，因此我要努力继续能恋爱。慢慢地迈向听朝，静静地怀念昨日，再决定今天只要相信爱。皱纹散开，换青春归来，因此我喜欢花一天，感觉一切是爱。 简直不敢相信，我 怎么 见的这首陈迅的歌竟然现在平均分才有七分。 哎呀，但是我觉得还是褒贬不一吧，有很多朋友很喜欢医生的朋友就会一上来打十分， 但是也有人直接给了六分啊、七分啊这样的啊。 这首歌的寓意还不错，一天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归于本心。 发觉这世界永远太小心刻，因此花一天改变一切习惯。发觉这世界永远太多翘蹊，因此花一天拥有一切运气。消失太快，捉得到太少，因此花一天感觉一切是爱。茫茫人海，或有几多漂泊与掩盖，人人寻找爱，或有几多争斗与比赛，越觉得剩低几多未变的爱。慢慢地合唱 K 歌，静静地同游网上，再发现岁月换来几次厌闷，几多亲爱，有各样劫灾和充满，因此我要努力继续能恋爱。慢慢地迈向听朝，静静地怀念昨日，再决定今天只要相信爱。叫皱纹散开，换青春归来，因此我喜欢花一天，感觉一切是爱。 好了，这首歌最后是7.5分，最终得分、 是比我第一首稍微高0.5分。 对，所以到底我们今天的谁胜谁负，就要看我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了。准备好，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有些歌呢可能会让你觉得是广告歌，就是你听到会想到某个品牌什么的，但是这并不影响这是一首好歌。 梦中央吗？ 听这个前奏是不是啊？ 是不是梦中人？ 我们要今天听到的是这首歌的一个普通话的版本 啊。 挣脱，来自于王菲的一首歌，不知道这首歌能不能得到你们的欣赏。 1分到10分，你会给老白这第二首歌打几分呢？ 对， 我觉得看着王菲的面子都应该打高一点。 我们也会偶尔点一下这个来当乐评员啊，来这个来点这个给我们打分的朋友们，包括像 Gary 啊、像金超啊、 美 啊、 Kitty 呀 啊 等等等等， 对，饕餮。